好，我他餐呢条飞升优第二回，本来白魔系咁与忽红啊、灵狐特样系一齐拍嘅。 佢一 pair 啊，你 pair 佢一 pair。 但问题就系估唔到估唔到白魔咁多嘢讲，咁好啦，去灵狐特。 始终多主角做啊嘛，多大，仲要系大作、啊。 大片佢大片好大，佢系有啲似咩罗川大富大片型声优嚟嘅。 佢唔系话大片型嘅，佢系真系佢把声靓，亦都有韵，亦都有主角格。即係把聲有主角格， 唔係最主要係佢就係主角，通常都比較具爭議性先啦，搶戲先啦， 搶眼球。 唔係，同埋我覺得佢一來，另外一方面就係佢有即係佢事務所策略其實，因為你睇下佢個佢事務所係劇團片《貓瓦尼》，其實佢個事務所出咗好多同性 《貓瓦尼》嗰個影響力其實。即食晒咁多家茶，有都冇 系啊！ 就野仓版本真灵，老一批甚至系由逼，仲有再老一批 入野自由， 入野云子， 即系嗰啲人，个个都系得嗰个系啦。但系而家唔系讲， 你讲翻 唔系我先冇咗俾自由， 你讲翻达恩先啦，达俊啦， 达俊技艺真系争好远，好好多。 好好多， 真係真係， 佢成熟好多，佢演技方面， 佢係好典，佢真係完全走傳統嗰種 路線。個問題就係佢演技成熟咧，佢就算即係先講一開頭會配咗一大扎配角， 係啊， 因為 熬上嚟， 係慢慢熬上， 真係慢慢。 其次係就算就主角，你都未必真係有太有印象嘅，會係比較平實少少。 我第一次記得佢係斷通我 Lover 咪加門 因為 Lover 太雷咯，直接避過咗。 一來作品太雷，二來佢係 真係近磅嘅咪《天降之物》咯，其實。 你講咗 Lover 先，加唔到 佢。啊 ，OK。 佢就係、 是、當然啦。 一個homeless 啦、角色其實故事冇乜嘢講，仲要對另外嗰。 佢係咪阿姐？ 淨係講兩個，我唔講後面嗰、那個，係、另一個男啊，另外嗰兩阿姐係咩啊？桑岛法子同埋自杀春菜啊， 两个魔物嚟嘅大佬。 其实散央去到2000年都仲系配紧啲茄喱啡， 系啊，仲要顶上面仲有个似咩树？ 唔系唔好话到2005年茄喱啡，系 佢2007年先开始 出 配啲有名嘅角色， 出道出道有个粗事角色噶，但系呢套嘢，咦，原来动画化过噶，唔系原来动画化过噶， 系， 然之后 打篮球嗰套嘛， 系啦，翻先，等先，动画版 DS Boy 系日本 ECH 公认五大黑历史动画之一， 冇错， 咁强， 然之后仲要讲紧，亦都系嗰队人里边，我相信系存在咁最薄弱嗰件咯。 唔係，去到第二D A Boy 二 D A Boy 三咧， 唔係，但係 佢係 唔緊要，但係呢套係第一部， 第一部一係啊， 高佬冇氣氛噶喎，大佬。 但係其實我 即 係 比較粗事，佢算俾面噶 喎。達央佢個發展係咁啊，其實我覺得事務所佔好大關係，因為佢所屬嘅事務所係 Art Vision 嘅子公司 I'm Enterprise， 係 啦，係啦 ，I'm Enterprise。 我哋好似係同一間喎，內田。 同一間嚟。 係咯係咯。 咁呢間事務所佢有啲咩特色？就係佢係男性係放置 play 嘅，佢唔會刻意去捧佢哋嘅，係專捧女性優，仲要專捧偶像派女性優。 內田真係出咗嚟咯。 桂光由衣其實就係呢一間出嚟嘅，大家都知。桂光由衣係Art Visions 捧出嚟嘅。 同埋依家用咩話？ 天榮業嗰間。 嗱，依家 桂光係專登開呢個 brand 調過嚟做一姐㗎嘛，好似係。 咁我就咁事實上我就唔知啦。但係呢一間事務所出過嚟即係培訓出嚟嘅男性優，其實好多都同達央係同一個命運。最經典啦，前野智超咯，都係呢一間事務所。 嗱，好搞笑㗎，呢兩個男性優，即係前野 同 達央，同達央兩個。我喺同一套作品真正認識佢哋嘅《圖書館戰爭》， 真係《圖書館戰爭》，我真係覺得佢兩個配得好好。 係冇錯， 但不過如果 個問題就係點解無端彈咗呢兩個男聲優出嚟？之前未聽過嘅點解？ 係啊， 但配得好嘅喎，其實係。 因為佢哋喺配呢啲有名嘅角色之前，已經配咗好多年茄喱啡咯， 係冇人行打上嚟咯，正式冇人行打上嚟。 咪即係話傳統男聲優嗰種咯， 前嘢就係矮仔教官。 系 啊， 但达央就系手重光， 手重光，即系死靓仔， 系啦， 好弱对手系，而家拍女主角郑翠埋内啊嘛，唔系好强啫， 系啦， 啱晒数咯， 唔系仲有一个长头发柴记啊，就陈美雪， 但系佢对住嘅系美雪啊， 佢對佢對唔誒澤城美雪啊，佢對嗰、那個，係 啊，佢對嗰個係澤城 美雪。 冇啊，咪變咪結果去咗第誒，結果去中原變咗誒澤城美雪與他啲夥伴們咯。 唔算，即其實叫做話交足貨㗎，我覺得即 係交足貨啊，係咪就係、是、就係、是、有一幕咧係阿澤城嗰個角色咧 故事啊嘛， 哇大佬完全係，跟住大家就係要女主角出場啊，其他人唔該翻嚟做你嘅啲阿貓阿狗啊、神四兩張三嗰啲角色嚟嘅。 系啦，咁呢家事务所比较出名，即系大家起码听过名嘅，仲有 近年多咗嘅， 夏野宏啦， 啊， 间岛纯司啦， 唔 讲啦，高城元气啦，松冈真胜，同埋有一个神原大地嘅，咁神原大地呢个就我熟啲，因为佢本身系青二嘅，佢、嗯、系， 但系个问题好似冇乜边个大红大紫喎、 啊，夏野 咪就系因为就系 好似 二线咯， 其实系二线，因为二线。即系 Amazon 嘅二线公司，所以即系佢摆晒啲二线嘅过嚟，所以 因为佢唔刻意去捧男星， 即系我觉得 呢间又系 真系分工嚟，我觉得系个。 因为你讲亲嗰扎都系 放置 play， 你讲亲嗰扎都系我知佢系边个，OK 嘅配得几好噶。 系啊，但 系 你讲唔到佢代表作， 所以 系 咪松冈同夏野算叻噶啦？ 系啊，佢所以松冈同夏野好犀利嘅，喺啲咁嘅情况之下。 夏野系真系咁玩得咁巧啫，攞到要算罢啦。 系咪又系一大得大牌啊？嗱，艺人一粒啦，组建，中原麻衣， 好猛啊！其他女嗰边好 猛 啊！ 嗨声啊，只有沙友里、内田真理， 所以咪话， 街内，哇， 事务所方针咯，佢呢间事务所佢唔乞叶捧男声优嘛，所以就系点，所以就系点解而家就算达央下野同埋间岛呢几个，仲有前野呢几个已经小有名嘅，都要不断咁样接女翻接 B 啊，就咁解，佢哋表翻。都競爭都競爭唔到。 你提呢集前野係比較悲催嘅，我覺得。 前野真係好悲催，但係佢演技真係好好喎。 冇錯， 應該係講最 唔止，係咯， 頭先 演技好添，個look都 OK 啦。 同埋 睇過佢真人 show 咧， 同埋佢好放啊個人，佢係個本身佢係配音好放，但係其實佢本身個人係點講咧，係內向嘅，但係你要佢 男性嗰邊好似有個重光之神。 系咁样， 咪啲 算系算得比 较啲内，咪又系啲内向人，内向人。 咁系，咁 啊，重金问题已经唔系内向问题噶啦。 咪但系呢个叫做比较近年比较 重金问题已经唔系内向噶啦，嗰啲唔应该叫内向噶。 前野早啲要 自闭啊， 自闭咯。 前野早啲要出镜嘅声优节目嗰阵时， 其实得噶， 都做得好放。 佢掂噶系啊。 系啊，佢其实我好睇好佢。 即系 at least 你呢一批男声优里面，佢。即系我好几个都有睇过，即系真人嘅 event 啊， 前嘢叫最标青嗰个嚟嘅， 系啊，真系噶。 而一个型又即系够，即系算系高高瘦瘦顺眼。 顺眼，即系你唔系话睇唔落去嗰啲咁样，其实真系。 咁阿 Touch 咧，其实算靓，佢算系算。 佢系靓仔到俾人挖个角，佢仲冇得。 佢最又有靓仔， 唔系，但系 Touch 个情况就系靓仔到，你唔觉得佢？可以放得开嗰种咯， 系啊，但系其实佢有好放噶， 唔系佢呢种已经唔系叫放噶，佢就嚟拍，佢就嚟 走就系拍得， 所以咪就系话讲紧呢班叫残念 A.K.A. 咯， 佢就佢过十年之后咧，佢就会取代阿细瓜成为系他四天王噶， 因为 唔开口就靓仔啊嘛， 因为前嘢嘅问题佢放得嚟佢唔残。 讲前嘢定啊？咁系佢唔残， 但系达央系残念噶， 佢啲系他好离谱又系。 但系达央佢真系近呢一两三年先有啲，其实可能真系讲一两年先有啲。 唔系佢主要咧，唔系佢开始比较多人认识佢就系召唤兽，即系开始大家开始佢同夏野两个组合，好容易。 系啊，佢、 但召唤兽系咩嘅？系子贡向噶。 唔系，唔系后宫向 作用召唤兽。 sorry 我唔系 ，sorry 跟住咧就系 以为系 Pokemon 喎。我真系听过名， 只肯定佢演技系 翻嚟嘅。 只肯定佢演技第一线嘅咧，就一定系邻家嘅怪物君。 系啦，怪物系啦。 因为佢系点样肯定佢演技就系佢竟然可以顶得住顾重耀 啊！ 犀利啊！因为顾重耀 可以顶得住添咯， 压住咗啊！住咗啊！已经。 因为顾重耀虽然唔系话佢最擅长嗰次，但系顾重耀系嗰啲即系放，因为我已经讲过啦，即系佢放出佢主要啲气场咧。佢可以殺死曬所有啲對手嘅，佢少數頂得住。 係啊，同埋尤其係。 但 係個 問題，你調翻轉，反而係呢套作品胡松耀真係變咗個配角。 佢壓住自己嘅演技，佢壓啊！阿胡松係會壓住，佢識壓嘅。 呢個角色係完全依附咗係啊， 喺 阿春 嗰度 側邊嘅 ，OK。 係啊， 係俾佢玩死咗咯。 同埋最主要嘅係咧，佢呢個角色嘅個性啦、setting 設定、印象之類啦。 同圖書館戰爭首重嗰時候爭太遠啦。 完全兩回事。 完全兩回事，其實係冇人估到佢配吉田春可以配得咁放咁出色咯。 另一次咧， 咁你之前冇睇過呢個眼打野忘記打正宗咩？ 有，個個都係好好笑。 另一次咧，我覺得佢一個我覺得係好好咩心，因為佢其實唔係話好有明確嘅角色類型嘅。我心咩心一樣就係居公所全谷部。 啊！全谷部系全套最萌嘅男角。 唔系佢做嗱，佢要做啲炒嘢，佢要做。 嗱嗱，系咪最萌可以再倾噶？其实阿田中宣同佢有一挥噶，我觉得系。 佢要炒，佢做啲炒嘢角色，但系问题佢炒嘢都炒得好舒服嘅，即系有啲烦地嘅感觉。因为佢同小野啲样烦又唔同，即系啲样神烦咧。 唔抗拒，唔同佢。 佢种炒嘢有啲好舒服嘅感觉。 佢烦得嚟，你唔会抗拒。 唔抗拒嘅， 你唔抗拒。 阿小野啲系嗰种人。超神烦，但系佢烦咧又 嗱讲清楚，佢嗰种咧系你想嚟收口啦，但系小野啲嗰种系唔使收口，一锤窝咗落去 烂 汉，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物理性， 物理性收 嘅，物理性收口 嘅。啲工业真手基本上你依家嘅收嘅就根本就系唔会，以前唔会一见到佢就你唔好入嚟， 一系我走， 一系你走。 佢呢个铃木大系咗，佢系啲角色就系收佢佢收咗好大， 啦 但系一个缺点咧就系。佢本身个主角气场唔够，佢有冇一个叫好明确嘅角色嘅嘢， 同埋佢把声其实特色都唔够， 佢变咗一种而家叫做做咗一种特色，就系轻浮男嗰边，一种轻浮啊，聊即系口花花咁嗰啲感觉，变咗做呢样嘢。 但 系 轻浮得嚟又要有位俾佢认真、啊， 佢唔能够全轻浮 嘅。长一步又系咁啦，另外差唔多同期嘅境界之美方又系咁啦， 明日博神。 即系佢话佢系啲口花花男，我又最近有一套我又搵睇，而系头先嗰套都系 free 嘅， 真琴 啊，真琴，佢配邻家大哥哥都 配得好，而且佢好成功，佢有一个好稳定嘅感觉就系，因为庄平川你压佢气氛嘅话咧，就变咗就系铃木大，因为不得去做一个叫做定海神针角色啊，压阵 啊 佢， 阿妈角色嚟噶嘛，基本上喺四个角色里边。 因为你压阿平川，咁你唔一定系定做一个叫做稳定军心角色，咁佢咪去做咗呢个位咯。 系啊， 好辛苦难为佢。 最紧要，如果冇咗佢咧，信长会更加烦咯。OK。 系啊。同埋有一样嘢咧，好值得讲嘅就系，佢喺男声音里边，佢唱歌系好好听。 系真嘅，少数以唔系少数以非 唱，我真系唱得好听嘅。 佢唔系少数地非唱歌难听又嚟攞先。 阿俊 卓 都 炒， 阿俊卓 佢严格算唔算系唱歌手声优咧？即系 歌手声优，其实我觉得如果歌手同声优佢比较偏向边一边，其实佢偏向声优多。 因为佢又未知去到谷山几张嗰只。 系佢未去到，因为谷山佢真系冇得讲，谷山系另一个悲剧嚟嘅。佢系真系唱歌表现实在出色，个配音太多。 我几惊同我 can 过， 算罢啦。 但系就达央佢就系两样嘢并排行咯。佢唱歌咧，但系佢唔会俾唱歌抢走咗个配音嘅风采。 我觉得系一个唱到歌嘅声优。 系啦，唱到歌嘅声音，而唔系歌手声优。 唔系歌手声优咯。 系啦，谷山嘅情况就系、是，佢唱好多歌，但系你讲唔到佢有啲咩代表作咯。 老实讲啦，今夜真守比佢更歌手咯。 系啊，今夜真守比佢更歌手。 已经冇谷山咁。極端嘅例子， 但系其实因为宫野把声比较即系音质上比较阴柔啲啊，所以其实以歌声上男性观众应该系比较拜达央啲歌声，系比较硬派少少。其实我唔知道在座嗰有冇睇黑男啦，其实佢系两季嘅片尾曲系佢嗰团系佢唱晒嘅，即系佢系做唱嗰、那个， 即 系好听嘅，真系好听嘅，系啊。 黑仔篮球 系黑仔篮球 ending 系啦，两季嘅 ending 除咗最尾嗰首，除咗第二季第二首之外，全部都系佢唱嘅。系啦，可以，因为嗰对系佢个 band 个名嚟嘅，唱歌嗰就系大。 就系关于阿 Tatsun 嗰啲夏利他就费事讲啦，因为佢太多其实真系 好多。 唔系佢夏利他咧，就相对嚟讲咧，系比起小关嗰啲略为自重啲嘅。 但系佢又原来佢有咁多士摩尼他，我都系睇 K 岛维基嗰先 知。好多噶，佢士摩尼他系离晒谱嘅呢个人系，啲即系有人要崩坏咗系，唔系同埋一样就系、是、小君唔靓仔，因为佢靓仔啊嘛。 咁啊系。 因为关系士摩尼他三剑侠。三个都唔算靓仔嘅，系但系佢靓仔嘛，所以帮人又帮我得更紧要咯。 其实男星都好多赞靓嘅， 冇错，都话咩叫做残念而 cam 就咁解咯。 其实男星音里面其实都几多 嘅。即系你话头先即系之前讲过啊，金美真手就话已经 搞掂咗，唔需要理形象啫。 啊、但呢个未搞掂。 咪就 系、是。咪公野嗰种叫艺人星洲，佢有一次一粒嗰只系搞笑嘅艺人型嘅、 哦， 但系咧佢呢个形象崩坏。 佢就嚟可以，佢就嚟可以做杉，佢就嚟可以做杉田嘅接班人嘅。 吓、啊，我唔系，我有少少觉得超越咗杉田噶咯。 超杉田噶啦， 喂，杉田开始走下坡啦，大佬。 杉田，唔系当杉田挑战唔到岩田光央嗰个境界嘅话咧，佢唔会去再上噶啦。而家轮到阿， 就系、是、咯， 期待紧林大央噶。 杉田到咗佢巅峰噶啦，已经。林 大央仲后生，仲有排可以玩呢啲嘢。 睇几时挑战到呢三个巨星。 好啦， 嗱，最尾啊，头先我一路讲，其实讲几次噶，平川大辅，佢就本人形象相当好嘅。 吓、 啊，平川系， 我真系觉得平川系因为一套作品， 冇错，因为一个角色嘅， 冇错，因为一个角色。 伊藤诚， 其实嗰套嘢咧，你唔动画化咧， 你记住，伊藤诚两大受害人之一， 阿监制， 冇个监制，冇个动画人系， 冇错， 动画人， 监制都中枪。因为名一样，个名一样，都系伊藤诚。 本身叫伊藤诚啊嘛，咁就 原来系假， 因为 真系有个伊藤诚噶。 系啊，你睇好多，尤其是 唔系好似 系， 即系都系佢，真系佢咩噶嘛？佢监， 好似佢有份噶， 系佢直接有份嘅，其实。 冇记错， 即 系 唔系即 系 半中枪咯，其实佢 伊藤诚。 不过咧，嗱， 即系炒躺着也中枪，正宗嘅躺着也。 不过咧，嗱，阿平川，我因为 BL 翻，我冇留意啦。平川就我第一次听佢把声就系而家 Kiss。佢着光直树，佢系将阿水树奈奈嘅演技120%引咗出嚟嘅。 其实佢系真系有演技，但系平川佢亦都系洋画系出身嘅。 佢本来咧就应该咁讲，就系佢本来谂住咧就配儿童番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佢主力就系洋画系啦 ，BL 废系啦，女番啦，因为攻守皆能啊，所以佢拧翻系非常杀晒嘅，系啊，真系嘅。佢攻起上嚟可以好攻鬼出攻，但系受起上嚟佢可以好受。 鬼速攻咪真系鬼速眼镜咯， 系咯鬼速眼镜咯，咪鬼速眼镜咯。 虽然我冇玩， 佢攻守皆能噶，好厉害噶。平川，我嗱第一次就系佢配Catch a Kiss 里面，嗰阵时真系配得好。佢搭到戏啊，因为水上咁演技咁 fit 嘅，佢同水上合咗成年几啊。嗱，台湾版嘅 动画 佢配，跟住又配咗差唔多成年几，配到两个系火花四溅嘅两句度。 系啊， 跟住就系、是、睇先，跟住就因為哇，跟住佢都係呢套片都係咗好多片，佢片例如話係Angelique 裏面嘅 Belano 啦， 係， 跟住時間女神裏面嘅前學輝紀， 係啊， 然後跟住就竟然係明治光秀啊，殿下再嘢， 又係殿下，真係呢個咩天下第一始將啊， 天台幽人啊，大家就咧天台幽人咧，即係嗰狐狸啊。 O.K. 就真系典型嘅猫娘咧，真系好典型嘅平川寿啦，好瘦嘅软弱气角色。 咁讲平川寿，梗系讲老生中浪啦，唔系咩？ 唔系，我觉得佢属于叫咩型嘅老生中浪系。 但系都好瘦咯。 但系嗰套嘢男主角唔系重点啦，好明显。 好明显，游牧碧色系重点啊 嘛。系咯，嗰套肉翻嚟噶嘛，好明显游牧碧色系重点啦。 但系佢压到阵嘅第一季，佢系真系应该讲就系。 如果 第一季唔算好受，都系讲佢第二季先同你受。 应该讲就系、是，如果你我话定海神针咧，武士游里面定海神针就系吴天大夫，因为讲真就系、是、你主丁公嘅话，佢丁公翻传开嘅话咧，系佢会扰乱咗成个作品嘅节奏噶。丁公系嗰啲唔能够做定海神针嘅角色嚟嘅，因为佢一传开嘅话咧，成个世界就变咗就绕住佢转，咁你成个系崩溃噶。 发作啊！ 佢咪有一个稳定咯。 咁佢而家系佢做主角嘅，唔系佢做定海神针。 唔系佢唔系做主角啊嘛。 佢系做太阳，做太阳系中心。 好似好似佢打乱，但系阿柳生中浪平川咧，佢有一个稳定咗。 主角嘅话咪可以俾佢做咯。 定咗佢就稳定咗成个气氛啦。佢搭得嗱，佢搭阿团地七又得，搭阿游牧碧又得，风流星又得，佢系一个好稳定地能够随住不同角色 先有嚟做啦。我心好少同佢对手戏噶，唔好咁啦。 但其实佢真系好悲催喎，佢嘅声优生涯。 咁都系嗰句，因为配咗嗰位角色咯。 其实老实讲，嗰套嘢唔动画化嘅话咧，其实佢系唔会躺着也中枪。 但问题就因为佢动画化之后，佢先开始由女番或者边个转去主角。 嗰套嘢先系有依据嘅， 其实 系。 但系其实多次反而。但系呢套嗰个形象调翻真系冇咗全 系啦，逆流咗去变咗佢以后，变咗佢呢嗰套嘢之后，佢都好似冇咩正常角色接过。 即 系正常少年嗰种，系啊，接啲古灵精怪嘅角色。 即系呢个平行世界里面嗰条 系啊 咩剪咩拉鲁比鲁拉鲁唔知咩嘢 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就值得提嘅，佢同小西克幸咧系同学， 意识嗰个。 意识， 佢同小西一行系声优学校同期啦，一齐毕业嘅，同年出世。 哦，即系都系新村嘅门生嚟。 系啦，新村嘅门生嚟。 新村门生咯。 但系有一样嘢就好奇怪，就系、是、小西嘅走红速度比佢快好多咯。 小西唔系小西，佢揾咗佢兄弟路线啊嘛。 阿力奇， 同埋小西佢本同埋就系、是、平川系唔知乜做咗洋画系同埋女花系啊嘛，变咗就好尴尬佢变咗。 系啦，就。 但系另一手就系、是。如果你讲佢嘅话系咧，佢恐怖啊，佢系。 系佢真系好多都有嘅，韩剧系好多都揾佢。 喂，好简单，魔界里面，魔界里面嗰个妖 唔系啊， 妖精 Shaman， 我谂到 Boom 嘅尊荣声音。 我 谂 到， 不， 魔界三部曲里面佢配啊妖精迎难开听，当我睇咗资料系佢配哦，得啦，系佢噶啦呢个声。佢系嗰啲好热血 man 嘅，佢系可以去得，好热血嘅 man 佢会掂噶。 但系讲到热血，我好似冇乜点听过佢配热血角色。 佢得嘅嗱。反而咧近年咧，我覺得最比較深印象咧， 佢鄰家大哥哥啲角色配得好，同埋接好多嘅。但係熱血角色我真係諗唔到最近有邊個係。 唔係啊，譬如花傑，我覺得啊 係熱血啊 ，Free 哥算唔算啊 ？Free 哥唔熱血喎，嗰個外頭鵝嚟嘅喎，嗰個天然外嚟嘅喎，嗰個唔算，嗰個唔算。 反而就係近排我比較深印象。 有一對花京丸。 花京丸咯，嗱，花京好有趣嘅，花京丸係。 花京丸耶！ 唔系，因为当初 记住花京丸应该系佢哋五个里面最热血嗰个嚟噶。 不，花京丸好妙嘅，但当初游戏版 ASB 里面咧，花京丸系由左浩二。当初就话，哇，由左浩二太瘦啊。 但系由左浩二其实佢， 但系花京丸瘦嚟噶。 但系先讲系佢今年系有配过热血角色噶，桃太郎。 鬼灯 冷彻嗰个桃太郎出场嗰阵好热血。当然之后就 保姆化，之后就保姆化啦。但其实我好中意呢一个角色噶，系啊，好中意呢个角色噶。佢系负责吐槽游佐，真系好正。 因为佢相，因为佢比头啊，头先冇答应就系佢角色，佢嘅形象比容易话，即系嗰阵佢个 character 性系比较清楚啊。明冇系有时你唔知佢应该配咩角色，但系平川你 系 好容易揾到。 冷静型嘅，其实就比较平。冷就冇 OK 嘅，系啊，轮但系佢配福克角色都配得好好， 好安定啊，佢好稳定嘅 人。可能上咧，你要配到福克就呢个人要冷静，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种后边嗰啲好多嘢系黑嘅嗰啲先睇到出嚟噶，爆出嚟嘅点做啫，系咪先？ 好似最近科技嗰只灵之轨迹系列咧，唔系闪嗰个闪之轨迹系列系啦，佢配咗个角色咧。死啦！那个角色又靓仔，又金发，又长发，又贵族，又高雅，一定有啲嘢。结果咧，二出嚟真系有嘢嗰、那个角色。 可以时间高贵 系咁， 系啊。 唔系，应该讲就系后生嘅话咧，就系平川大夫。成熟啲咧就系只安冇人。 其实有个问题想问， 之后佢两个有啲似嘅，但系相比嚟讲咧， 即 系川就冇子安咁疯狂。 我都唔有个一定要问超监嘅，你讲机战 set 里边嗰、那个。 嗰个大佬 如何？个大佬如何？ 二 set 第一 个 讲，系啊，即系嗰个大佬。 我咩变？嗰个大变态咧？ 基本上我好少喺电脑玩。 佢好少开声同就话， 真系可惜。我听过， 我 听过。 反而我系想问啦，维斯系 好正。 呢个啡色之剑片里边嗰个平川点睇啊？ 嗰个平川，对唔住，呢套无论动画定系 game 都冇玩，但系嗰个好似都系复刻噶。 我完全唔知啊，即系 我 以为你会有留意 咋。我唔知有冇留意。 我睇完我唔记得边个。 戴眼镜、长头发就和平嗰个。大蛇雀。 大家都知系，即系又系知道晒啲人分讲嗰啲人咯。 系啊，即系佢因为唔知点解咧，呢轮啲乐队 game 就好兴一种剧情铺排，就系砌图式嘅剧情铺排，你要玩晒咁多角色路线先至。先至會知道成個故仔同埋世界觀嘅全貌係點嘅。咁呢一類咁呢一類型，即係呢啲叫拼圖式劇情嘅粵女 game 裏面，有一類角色我哋叫全知型角色。 OK。 係啦，咁即係其實佢係幾乎係係啦神視點，佢係睇到成盤個 game 嘅設定啦， 睇曬劇本啦， 係啦，係偷睇咗劇本嘅嗰啲角色 寫嘅， 係啊係啊，即係嗰類全知型視點嘅角色，我懷疑平川嗰角色就係呢一個咯。 OK， 係我上網睇人哋睇啲心得。 不過喺提及補充一下啦，平川同埋子安嘅分別就係子安咧 佢嘅搶戲，佢係屬於叫主角戲場柯南過火嘅，但係平川就安寧啲。 唔係主， 平 川唔係主角戲場， 冇， 子安唔係主角戲場。子安系子安戏场， 子安 戏场 系 啦。佢做边咩？ 即系睇得 嗰 一时戏场， 都系子安。 佢系连 K 六六都可以唔知点样，佢跟抢晒成抢晒咁多。 佢子安戏场恐怖噶， 主角嚟噶， 佢个系一个一时 系啊。 唔系点解要睇睇得嗰一时啫？ 唔系，但系平川其实系冇子安咁变态嘅。 唔系，仲 系 稳定， 系稳定。 佢即系做，佢系叫做佢另外想咧就之前成日用佢嘅子安。如果你话子安系能够麻痹子嘅话咧，咁平川就属于从来未有嗰种咯。 好簡單嘅啫，你要將兩個，你要將兩個去攞埋一齊的話，去諗，當你諗下一個子安嘅龍麒麟，你就會知打曬嘢噶啦，飛咗一個啊， 真係打曬嘢啦，真係悲催呢個角色。 你會知咩叫打曬？即係而家比平川配其實就 O K 啦。 佢收佢 平川可以係收嘅。 其實對唔住，我開始懷疑咧，平川做乜呢輪接嚟接好啲咁悲催嘅角色係咪？ 好內斂啊，佢 係咪啲音響監督同佢有仇啊？究竟 一切都係伊藤誠嘅錯。 哇！又喂，大佬六七年都因为乜散啫？ 系啊，真系 冇得讲，冇得冇计嘅。呢啲一定系由头到尾，始终即使十年后都仍然会咁俾人讲 嘅 啫。 系啊， 因为伊藤诚呢个即系 School Day 呢个作品成为咗已经系现象，系一种代名 代表角色， 代表嚟噶，人渣嘅代表啊，冇计，系 label 咗落去啊。 系啊，真系冇办法， 写咗历史书啦， 大佬， 你写咗历史书嘅，你冇得洗呢样嘢，好大。所以点解一定人点解？都要講多次，一切都是伊藤誠的錯。 係咯，所以平川以後想配子貢向翻，應該都冇乜機會嘅 啦。好可能㗎， 好難 嘅。冇可能，使唔到底啊！ 平川場啲全部嗰啲有份嘅，其實平川係去到連加力士即係閃電商人都好似冇佢。 係咯，你諗下，閃電十七人你咁多難講都冇。 算啦， 十七人， 唔係講真，佢 sorry 改咗 number， 佢洋版係接唔曬啦。佢 有講錯， 佢就係即係佢，不過佢洋畫係即係接唔曬啲工作多咗。 哦，唔係咩，唔係咩啊？Digimon 數碼暴龍咪出太一十七歲版嘅，可以期待下，話唔定會有平川喎。 最後俾佢使用佢啦。 雖然我覺得可能會變咗女性向呢套到最。 嗱，講埋另一個咧，就係代永翼，一個頭先講神，另一個神凡角色。 代永翼。 我老豆都未打过我啊！ 性别系代永咯， 就性别系斋学，性学变系光气一样。 佢把声系真系偏高音，但系唔系嗰种，即系唔系挤出嚟嗰种高音啊，好自然嘅高音。 系啊，佢把地声都系 好高音， 高音嘅系好高 key 嘅。 喺男声优嚟讲，佢同嗱相比嚟讲咧，井口裕佑一就佢系可以把声高到似女声，但系基本上平时配音把声唔高嘅。 太新我好难。 但系咧，代永翼把声系真 唔系啊！我如果你话新一辈呢类型，我会谂到排球个男主角咯。 系川濑部，系 川濑部， 川濑部。 你 记住， 我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佢女仔。 我都以为系，唔好话你。 因为 但系见到个真人， 因为我记得川濑部第一次 太中性 啊 嘛， 系 太 优表，我睇到呢个咧系 真系分唔到， 系中性名嚟噶嘛， 系伊卡良嘅细佬啊。就係咪出嚟部咯？ 即係同阿光一樣啫嘛。 配呢種嘅好少，喂喺聲優界配正太嘅有幾個真係揾男聲配正太啊？係 咯，冇錯 啊。同埋佢名阿 U， 阿 U 部又可以阿 U 有 阿 U 和阿 U 咪咧，其實係 其實兩個都得嘅。 佢係阿 U 門， 同埋佢話 阿 U 門多數男性， 我真係以為女㗎，一開頭 我都真係我都 阿 U 咪就女性就正常嘅。 但阿 U 門都得㗎嘛，部 都得。我但 係通常分埋咁 見到部你都看住個部。老实实我会先諗到雷神战。 当然啦。 好啦， 当 然。同埋即係等于你唔知陆川光，你唔知男定女嘅话，你都当雷神先㗎。 咁啊系。 陆川光喎，你諗清楚喎。 但係先讲古力吧。 古力吧。 古力 吧先讲。咪代永翼我因住佢所以我比较薄弱，因为佢又系嗰啲。女番佔大多，BL番佔大多數，出名叫做 佢把聲實在太瘦， 係音質所限。佢實在係表番，我諗除咗子貢向之外，佢啲表番其實真係好少，因為佢配唔到正統嘅少年漫，即係少年作品嘅男角咯。 我記得一套係男性向嘅，嗰個唔記得咩翅膀嗰度，個多重人格嗰個。我唔記得 嗰套有佢咁樣 嗰套真人格咪佢嚟嘅咯，代永翼咯，咪真人格咪佢咯。 O K， 要揾翻個套作品名啊。 我知你講邊套啦。 但係再早，我記得好似 X Man 有佢嘅 ，X Man 都有佢嘅，即係日本動畫版 X-Men 嗰個圈入面，總之佢都有，但佢係真係少啊。佢同埋如果你話同期叫做比較多 job 嗰期呢，佢係比美月貴早一半，早一兩年多。 其實個星帝都似美月貴喎。 美月貴再沉少， 即係美月貴 再沉 少， 大家都係屬於偏高， 但係都係正太類， 但有啲唔同嘅， 但係真係爭好遠嗰種清涼嘅。 其實真係點解點講咧？代永亦配唔到美月貴啲角色，係因為 沉，好沉， 係因為佢把聲冇美月貴嗰把聲咁沉啊，佢配唔到一般啲高中生啊。代永逸佢把声太过， 应该咁讲咧，同一类型嘅。 中一二。 宫田行贵把声其实相对佢咧就系佢配好受。 似宫田。 但系宫田佢你系佢配唔到女角嘅。 系啦，宫田配唔到女角，但系代永逸可以配女角嘅。 咦，宫田配到女角噶？ 宫田行贵得噶。 宫田行贵。 但系魏亮，咪魏亮嚟乜？宫田行贵即系佢。 唔系就系佢把声听出系男人，听出系男人。 宫田行贵喺套 《战 兽道》啊，佢都系配个木追。 Mutsuri 啦，但系嗰个完全冇任何乸味啊，女性味冇啊，甚或者即使系佢配一个几瘦嘅嗰套系失忆症真男主角咧，嗰个咧即系佢系代表人系佢代表系 Joker 嗰个，嗰个都完全系尖系高音声，但系你唔觉得有任何女性感觉。 所以真系要话似嘅就真系要苏春大部 咯。系啊 系 啊，系 啊，真系争好，而佢呢个。因为代永逸真真正正最 suitable 角色真系金贵粒地 放水， 唔系 泉水，哇 正咗，喂几惊你话阿布罗啊大佬， 唔系泉水真系正， 我都几惊阿布罗， 泉水真系正到无伦，因为佢得 嗱， 佢 系 啊，佢得关代永逸正到无伦噶，佢本身把声 对阿小西啊嘛， 因为佢把声又似男似女，佢角色又衬得好， 唔系因为其实佢好多作品。配出嚟之後，那個角色都係好受，你即係好似卡菲班加朵入邊個仙道啊，也基本上你揾到嘅嗰啲，佢有佢嘅，佢未見，我未見過佢係做工。 唔係喎，但係 three 裏邊佢偏工喎、啊， 算係，因為咁咪偏手啦。 佢工平川手 喎。係啊， 佢天然黑嘛，佢個角色呢、啊、個角色設定問題啫。 同埋相比嚟讲，你话另一套就系黄昏月女咧， 啊黄昏月女啦， 真一 啦，唔似佢，其 实真系 唔似佢， 系高音，但系真系好少数嘅系冇女性感觉，好少数。 咁又唔系阿布罗都冇。 但系我想问咧，佢第一次担正主角嗰套咧，棒球套乜鬼嘢振臂高分，你哋有冇睇？ 哇！ 就算爆啊， 仲要佢。因为佢是投手、而那个部首中柱有人 几好几好 而且佢不守原作已经是劲瘦超瘦原作的角色设定已经是鹌鹑来的超级鹌鹑的好瘦的包括他哇其实是很好觉得很好的、但是即 是老熟啱咯 好难即其实不即会介意哪型的真的觉得打柒咗佢好耐嗰只嘅，我仲咁，但系真系其实系配得好嘅。 但系成功咪就系、是、真系粒四阿林泉水咯，就系、是、受 最成功系 最成功， 代表 在 嘅。 因为其实真系冇办法嘅，你男声优你真系音质所限，好似宫田啊、代永啊、川濑呢一类，佢哋啲偏高音嘅角色，其实佢哋嘅角色真系好有限，所以佢哋呢一类就会好即系会系。 但川濑冇咁瘦。 真 係 唔知 點解。不過有一樣嘢，不相比嚟講咧，就係佢哋即係呢幾個就識就練唔到低音，即係佢唔似話福山潤咁樣可以由練出低音出嚟嘅。福山潤係俾係老修練 音質咁廣， 唔係福山潤初出嚟最高音嘅，係後尾俾喺老修裏面硬練嘅低音出練出嚟啫嘛。 好笑，你唔記得咧？佢之前已經配咗好幾套都係呢類低㗎啦，低音嘅。但係即係你要講到去福山潤啊，你不如同我講埋石田章啊。 石田章唔好講，呢個 石田章又上神台啊， 所以唔係話其實 都上上地咯。 其實 喺個中意上面， 即係好中真係好真係各種現場 一個人都係男女合唱啦。 唔係重點咩係講瘦講總瘦，邊可以去咗福山潤啊？星洲界第一种瘦男， 佢而家冇配 BL 啦，所以唔使讲佢噶啦。 问题就系佢系配同佢一般即正常。 但佢都未去到个名有瘦先啦。 佢就系内，喂， 你睇下人哋保住总瘦郎， 冠咗名噶。 唔系点解咧？ 福山润就 99.98%， 好似 100%。 真 係 真係一百噶，唔係百二咩？ 喂，計 Squad 入邊唔完全唔 突破啊嘛！ 佢攻福，佢攻六川光嘅喎。 係冇錯。 Squad 入邊 唔係㗎，我講啲嘢俾你聽啊！有陣時咧，啲 BL 作品將華師啲化咧。因為係有一個即係無論咩作品都好啦，佢可能動畫化或者裝埋 CD 化要 casting 嗰陣時咧，個作者其實可以有權話事邊啲角色配邊啲，所以有陣時會出現啲搞事嘅作者要裝埋 CD 化嗰陣時咧，揾啲好騎呢嘅 casting 鬼畜工去受， 係啦， 調轉嚟玩啦。 所以小杉十郎但係受過嘅。 咁都系嗰个文作， 等阵先啦。小杉十郎太喺呢方面做嘅大部分啲角色。好模型嘅受过好多喎，其实反而你 唔系啊，系真正 BL 佢俾人攻过，系真系1001次，就系因为个作者搞事。 但系 都系嗰句啦，作者搞事，我哋头先提 Love Stage 已经系啦，捧住嗰个细路出嚟受。 唔系咁你咁你起咁你起码咁你起码啲 casting 你都系用翻手印，即系配翻手嗰个角色啊。 唔系咁有一样嘢就只有都受过。 子安都受過。 自恋攻佢嘛，喺兵嘅里面。 唔系，所以佢配一次之后，以后唔再配受啦。佢话， 但系明佢攻佢啫嘛。 连心川都受过啦。 心川都受，心川其实都几多受噶。你 唔系，仲有攻佢个小生 系咪啊？穿着连马沙都受过，你谂下。 中田受过未？ 中田 有 冇配过嗰边啊？ 未，我未见到有咯。可能就算有配， 佐治次公时受过嘛？ 可能就算有配，都未必要配卡拉米啊，佐治生。 啊 ，George， 因為冇辦法，因為 George 佢最有咩公司嘅角色係麻婆神父啊嘛，而好可怕嘅，而不幸嘅對手係啊。 咩婆神父啫？蘑菇三大 George 啊！ 蘑菇 George， 蘑菇 George， 蘑菇三大 George 啊，大佬。 蘑菇 George 係 啦，唔需要講邊個係蘑菇 George。 但其實咧，而家點講咧？第一，你BL 嗰邊佢個即係佢哋個 同埋阿傑特，點解你會攞套？就嚟上畫未動畫化過嘅作品嘅角色嚟講嘅代表作， 思瑤啊嘛，佢思瑤去攻下小沙力也啊嘛， 嗰個未麻婆啊嘛，嗰個唔麻婆， 咁遊戲都係喎，遊戲都係 OK 啦。依一 part 依度要講下講下，就冇嘢講啦。嗱， 咦，我想問係咪即係黑衣巫師啊？冇阿仲長啊？我想問下呢度， 冇黑衣巫師咁啊？唔係咩？ 陶俊章咧，其實我已經拉埋同石川界人啦，個 pat 嘢一 set 個咁去炒埋一碟算數啦。 唔係，即係我好奇問一問嘅啫，即係你無視繼續。 因為嗰日我其實諗住就咩，島崎即係花後邊，即係我幕後花邊就係咁將島崎啊、石川界人啊、松江精城啊， 唔係信長 班 啊，呢一批一開頭咪講咗，慢慢配咗兩個信長噶啦。 表戰鬥力大， 哇！幾恐怖啊！係攻野精修兩年配咗兩個職員信長啊， 攻野交叉信長。 系嘛？咁大镬！ 信长 咁咪无论咩都系啊！ 协奏曲同埋愚者队，愚 者 都系噩梦，都系噩梦咯。 喂，但系好似好似两套大打。 啱啱啊，小石讲呢个工业 X 信长系啱噶，你睇翻金贵妃，双人床都陪你瞓埋啦 ，OK？ 喂，先。咪先啊，啱啊，啱啊， 系啊 ，sorry， 我以为嗰个系细龙嚟嘅 ，sorry， 已经搬配咗 ，OK， 搬配咗啦，一瞓埋张床啦， 唔系拆开少，拆多一样嘢，信长真系冇配到信长噶嘛？ 冇， 应该未有， 早期未， 即系所知嘅， 断股未有， 未有。 但系佢配咗信长个侍从叫心兰丸嘅，佢夏天之华系配咗。 心兰丸究竟系侍从定系？定系呢个小姓系啦， 呢个又有啊， 或者蓝色， 冇所谓啦，叫做 蓝草， 定系蓝草 系啦。 O K 啦，咁呢一 part 就 系咪真系唔讲啊？ 唔系除咗 何 B 嘅唔讲， 唔 讲 未完嘅 ，O K 未完啊？系咪讲唔讲埋噶？ 都真系讲到早期啊？ 定系点？定系谂住 早期算啦，早期唔好讲，下次先啦，早期唔好讲，早期再讲啦。我下一集睇下 等到下一个夏天先个到期。 好，我下一集继续。 再有咯，个大佬。 好，下一集继续。